眼等前五事，由此根本染为一止，而成为有漏的杂染法。由于修正行，使令第七莫挪事转成清净无漏平等性质，由此根本净为一止，眼等五事也就成为无漏清净法。四根本一为第八事，第四种是根本一。阿赖耶识是眼等五事升起的根本，所以是他们升起的根本一。故为是云，由此五事具有所依，定有四种，为五色根、六七八事，随切一种，必不转故。同净、分别、染净、根本所依别故。在成唯识论中说，如果法具足了四种意义，就可以说是所依。这四种意义可以去参考成唯识论。由于此四义眼等五事的具有所依，决定是有四种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色根，与第六意识、第七莫挪识、第八阿赖耶识。如果在这四种所依中随便缺少任何一种，眼等五事是必定不能升起的。这四种所依的差别就是五色根是同净一，第六意识是分别一，第七莫挪识是染净一，第八阿赖耶识是根本一。圣教为说依五根者，以不共故，又必以同净，净相顺故。有人提问说，如果眼等五事有四种所依，为什么在圣教的经论中说到五事的具有一，多处只说五色根是五事的具有一呢？回答说有三种理由。一是不共故，五色根各为自事的不共所依。譬如说眼根是眼识的所依，而眼根不是其余耳等四事的共同所依。耳鼻舌身根也是如此，只是自事的所依，而不是其余四事的共同所依。又必同净，就是五根与自事同源限量的相应境界。譬如眼根与眼识同源限量色境，乃至身根与身识同源限量触境。净相顺故，五根能升起五事，所以五根与五事的关系清净。又五根与五事相顺而不相违，譬如说五事如果成为无漏，则五根也就成为无漏；五事如果是有漏，则五根必定是有漏。由于以上的三种理由，所以圣教中多说五根是五事的具有一。第六意识具有所依唯有二种，第六意识的具有一只有第七莫挪识作为染净一，与第八阿赖耶识作为根本一二种。有人提问说，前五识与第六意识同源限量境界，为什么不说眼等五识是第六意识的所依呢？回答说，眼等五识升起圆律境界的时候，必定有